基田，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 6月23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正式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之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广大民众、主办城市和国家带来长期收益，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的具体行动。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表示，本次发布的遗产报告涉及五大内容， 呈现了2015年8月至2019年底各项重要遗产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高度重视赛后持续利用，努力打造场馆遗产新优势；二是加快完善软硬件环境，冰雪运动普及发展迈上新台阶；与此同时，冰雪产业发展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四是坚持绿色转型发展的导向，为主办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五是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助力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 国际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致辞中表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会遗产报告向我们展示了这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过去5年来，有超过2亿人参与进了冰雪运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向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持续迈进。我们了解到，崇礼和张家口的很多当地居民现在都参与到了冰雪旅游产业之中，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部分冰上场馆将使用环保低排放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这在中国和冬奥会历史上都是首次。这些成就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中都有着清晰的介绍。这篇报告的发布标志着北京冬奥组委在打造持久的可持续奥运遗产征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后续北京冬奥组委将会同北京体育大学和另一相关方陆续编制系列遗产成果报告和案例报告，更全面地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办成果和遗产亮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我为了让涛涛长个儿，跑了半个北京城才买到了儿童助长金，结果呢，我们受了骗。这一天，国家队现役国手李